而今年的节目当中，虽然节目在继续，但是播出的节目就已经涌现出非常好听和耐听的歌。接下来听到这首由陈楚生和萱萱带来的《用情》。接下来这首歌节奏明快跳跃，它就是来自金志文、许佳莹《远走高飞》，一起来听。